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十一号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商务部部长表示，下一步中国将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履行金融对外开放承诺，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接受专访时表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800万。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研究员周伟江表示，我国计划于2020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已完成气动外形设计以及气动力、气动热设计工作。目前，我国首列时速350公里长编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开始形式试验。长编组复兴号由16节车厢组成，总长度超过415米。从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北京市于今天0点至14号24点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根据预报，14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本市空气质量逐步好转。12号是中国第40个植树节，今年北京计划完成义务植树100万株，抚育树木1100万株，并将于春季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韩国平昌宣布，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委会签署一项协议，重申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也将举办残奥会，并将两个机构的合作延长至2032年。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1984年到1989年属于谭张争霸的时代，香港乐坛自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所谓的谭张争霸，其实呢是一个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1984年，谭校长靠爱情三部曲《爱的根源》《物质恋》《爱情陷阱》等等，确立了殿堂级的霸主地位。而后，张国荣凭借了这样一首《Monica》，终于扳回一局。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何别离？ 生活中90%的语言交流都是鸡毛蒜皮儿的小事儿与情绪化的发泄，无关灵魂深处的拷问会影响人类前途的探讨。偶尔发生争吵，你要明白，不是他变了或是你变了，而是关系越亲近，越容易在对方面前暴露缺点。

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约越重，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变成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空，愁红尘多作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北京气温将经历过山车般的先升后降的过程，周二的最高气温可达18摄氏度，而到了周五最高气温则仅为8摄氏度左右。3月12号是2018年春运结束的日子，也是北京站素平服务组客运员李素平退休的日子，这一天还是他55岁的生日。素平服务组是专门为重点旅客成立的服务小组，2011年10月正式以李素平的名字命名。记者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为世园会柏树园筛选的羽衣甘蓝类、甜菜类等13大类194个品种的特色蔬菜将分批进行陆地景观摆放，4月20号起进行最后一次袋装彩排。为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北京市新农合服务管理中心的要求，将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由原来的2月底延长至2018年3月31号。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居民在大鹏菜市场改建而成的社区图书馆内挑选借阅书籍，自打图书馆开建以来，也累计新办5000多张居民图书借阅卡。国道214线昌都至邦达机场高等级公路17工程开工建设，这是有西藏东大门之称的昌都市首条开建的高等级公路，也是西藏动工建设的第8个高等级公路项目。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最早的陆地植物起源于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比过去学界估测的时间提前了1亿年。11号，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在北京举行救护车捐赠发车仪式，向我国内蒙古等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乡镇中心卫生院捐赠200辆救护车，以提高当地医疗卫生急救水平。 是谁在敲打我之 门？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向雪怀原名陈建和，在宝丽金唱片公司任职期间，发掘很多有潜质的歌手和创作了很多知名的歌曲。他的经典作品有很多，比如说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和《朋友》，李克勤的《一生不变》《月半小夜曲》等等。与其他的作词人一样，向雪怀也写过很多出色的主流情歌，特别是后期他就出产了不少商业化的作品。在爱情题材以外，他也有不少是写友情和亲情的，每每在字里行间就流露了他个人对生命与生活之间的种种矛盾的反省和关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就是爱经典，听到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仍然已在山绵羊望天边，

的泪水相守。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有两个泪水相望，是不是就能够。 我们愿意与一个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人，而是因为在他面前我们感觉舒服和放松。在亲密的人面前都不能随便说出傻话、蠢话、气话，人活着跟蜡像有什么区别呢？ 爱恋没经验，今天错发现，

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光不再，地老不后知，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上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 咁咧，頭先只就即係一隻新歌嚟嘅，新到連歌名都未有。咁啊，特登就係為呢個 show 寫嘅開頭。個結果咧，寫咗啲歌詞好似特登為我寫咁。啊，多謝佢啦，多謝林夕，多謝林夕。咁啊，今日啊，一個作曲嘅人啊，李思松都嚟咗喺度。多謝你作一隻咁好嘅歌俾我 ，thank you， 多謝曬。啊！咁啊，頭先講過啦，頭先講過今次嘅演唱會咧，希望可以藉住香港管弦樂團嘅威力咧，俾一啲新嘅生命一啲歌曲。咁啊，今次咧，或者你喺報紙度見到啦，我會揀一啲medley， 揀啲舊嘅歌做一隻 medley 俾大家聽嘅。咁喺呢個時間咧，就為大家唱出一個 medley。咁呢個 medley 咧就係我揀自三位前輩啦。咁咧就係我嘅前輩，就係關正傑啦。一隻咧就係阿 Sam 啦，咁一隻咧就阿倫。咁其實我嘅前輩咧仲有好多噶，阿妹都喺度噶嘛，阿妹都係我的前輩嚟。雖然我大過佢，但係佢歌齡又高過我。OK， 我哋聽下，特登為大家揀嚟三隻歌係咩歌？睇下同管弦樂團夾起上嚟會點樣好嗎？我就送俾你哋 ，thank you。 北京 FM 969電台，隨時隨地聽經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忘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忘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作无其实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 能说的都说，能做的都做， 都愿意谈恋爱过， 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 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你都永远不会懂，掏出我的心给你有什么用，又不是没努力过，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怪你不如我先想清楚，慢慢了解爱不是在比谁痛，用心都没有用，怪缘分不够。 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外貌，不是面包，甚至不是忠诚与否，而是分享。如果不分享，两人在同一屋檐下也会像陌生人一样，而这种强大的空虚感最伤感情。语言交流是最重要的分享方式，相爱的人不能好好说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明白大多数人的语言，是为了分享，而不是讨论和讨教。 习惯

太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繁华太秀，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